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Don't bag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of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Jump up super high, high up in the sky. There's no power up like dancing. You know that you're my superstar. No one else can take it this far. I'm flipping the switch. Get ready for this song. Let's do the Odyssey. 五大人，五位嘿，老五玩家。 而家一个社区啊，点样叫做啱唔啱即係小朋友住呢，咁就好睇区内一啲嘅设施啦。咁所以我成日都讲嘅话将军澳真係好正㗎。因为啊，首先 有单车馆係咪， 係啊，即係唔单止啊，单车馆出面又已经有一个游乐场。咁嗰啲游乐场呢仲要系都大㗎喎、哦 嗯。 即係又有城网俾你爬嚟爬去啊，又有唔同嘅即係小朋友鍾意玩一啲游乐场嗰啲设施呢，上滑梯啊，千秋。即係仲要唔止一个，其实你喺将军澳好多地方放都有嘅，咁即系啱啱咧，我就发现咧喺即系屯门区啊，咁、 嗯、 都即系有一个喺2015年话已经系起噶啦， 系 咁 都几年之前嘅事 啊，系啦，咁啊即系终于咧都建成啊吓，即系可以话咧全港嘅首个共用游乐场啦，咁咁我都有幸啊同个小朋友咧就去嗰度即系睇过玩过，其实系正嘅， 嗯， 即系 大唔大啊？我见咧就话有好多个园区嘅。 是， 但是呢我就不知道究竟个面积是不是真的大的。 都其实 OK 大的。同埋呢我觉得最正的地方是什么呢，因为现在刚新起嘛、 嗯、 新正啊。真的不是讲笑。喂，我想说呢，嗱这个真的有赖呢，即是所有家长啊同埋小朋友呢一个公德心啦。即是因为你一个游乐场啊起了出来之后，咁大家玩玩得开心之余，其实应该要留意的就是点样要去保养啊嘛。 是。 咁啊尤其是即是今次呢个游乐场，头先阿 Nicole 有提过啦，佢入面都有即是几个唔同嘅主题嘅。咁当中呢就即是小朋友好开心啦，尤其是啊，不过而家就即是稍微凉快一啲。咁、 嗯、 但係呢即係你知啦，香港天气不嬲都熱㗎嘛，咁佢有一个就係以水为主题嘅。即係呢会啊撒啲水出嚟啊，咁小朋友玩得好开心啦。咁而另外一个元素小朋友鍾意玩嘅就係沙。咁佢有个沙池嘅。 哦，其实香港好少游乐场有沙㗎喎。即係我有时去睇人哋外国啊，可能日本嗰啲游乐场呢好多都系沙地嘅。 嗯， 因为啲小朋友可能可以堆沙，同埋沙始终软绵绵呢，你跌落嚟都冇咁伤。但香港真係好少见喎，除咗沙滩之外。 少啲囉，但香港嗰边都有啲公园有嘅，我都有去过嘅。即係嗰阵时候又系一班即係幼稚园家长啊，即係搵活动搞。嗯，咁於是乎就話去香港啊啲公園嗰度，咁其實又係大型嘅、 啊、 即係又係呢分幾個唔同嘅即係層啊，即係可能下面有一個即係行樓梯行一段路呢，又上面有一個 行到山腰先係有沙玩嘅、嗯、 即係咁中間又有一個地方有沙池，跟住你玩厭之後又可以擒上一啲滑梯，咁佢有啲滑梯好長嘅，可以由上層上落去下層咁樣嘅、 哦、但都係講緊大型先有囉， 係啊， 唔會話屋村隔離嗰個游乐场都有沙地就好少啦， 一般都是少的啦，因为毕竟我想即是你有一个咁多不同主题的公园的话打理是即是有一定的难度啦，可以说是。 同埋沙的保养是难的，即是落雨不觉意冲走了一些呢，你就不知道在哪里补，同埋不知道几时补到的啦。 是啦，咁即是我哋成日都讲嘛，话哇而家呢啲公园呢，即是除了俾小朋友玩之外，大人都可以好似当健身一般啦，街头健身嘛，咁、嗯、你 爬嚟爬去，一个好嘅活动地方嚟嘅。咁啊，呢一个公园咧，除咗系话有得玩沙、有得玩水，都已经系即系几少有噶啦吓。咁、之外咧，佢甚至乎喺入面有弹床添嘅。咁嗱，佢呢个弹床咧，你见到佢嘅设计咧，其实即系佢话系可以俾轮椅嘅人士咧都可以用到嘅。咁啊，我睇一睇佢设计，的确佢喺两边咧系有一条微微嘅斜路，即系通常你知噶啦，啲弹床都系噶啦，四边即系包住之后咧，咁喺中间个网就凹落去噶嘛。咁但系佢呢一种嘅弹床设计咧就零零舍舍，有两边咧就系斜嘅，咁就系可以俾轮椅落去。咁之后嗰啲一啲嘅相见嘅人士都可以利用到嗰啲嘅设施，可能做一啲嘅伸展运动咁。咁其实我都觉得系一个唔错嘅设计嘅概念嚟嘅。 但系佢讲到共融游乐场咧，即系除咗园区多之外，有冇？除了例如弹床之外，有冇其他嘢系可以俾啲相见嘅小朋友去玩到噶？ 我谂即系例如话千秋嗰啲咧都有嘅，即系佢有一啲唔同嘅设计，同埋我谂佢都几 friendly 嘅地方就系咩咧？除咗系嗰啲设施咧，因为佢入边我谂都想做到咧，就系一啲即系可能例如话同大自然接触啊，一啲嘅即系环境啦。咁啊，好似例如话举例，我哋小时候啊。行山其中一种植物呢，我哋经常性都会去接触㗎啦。 我知怕丑草。 冇错啦。咁喺呢一个嘅即係公园入面呢，你都会发现呢，佢有个地方就係、我嚟俾你有一个所谓嘅植物接触区下。咁当中呢就会你会发现而家越嚟越少见到嘅怕丑草啦。咁喺旁边呢仲会树立一个告示呢，即係话俾你知怕丑草呢嘅特性同埋佢危险之处啊。因为坦白讲，我觉得即係呢个係几可贵嘅。我试过呢同我仔咧又系啊，即系同埋其他屋企人一齐去行山啦、啊。咁你知有时候咧，你行山咧，你见到一啲好似怕丑草嘅植物，但其实佢唔系嘅。 系啊，而家越嚟越多、啊，即系都系好似好多细细嘅 叶啊，系啦。但系你掂佢，佢唔缩噶嘛。 系啊， 佢唔系怕丑草嚟。 唔系你就会喺度企喺度望我好耐啦。 系啊， 缩紧啦，缩紧啦。你望下，你再掂下，咁其实只不过系你扫一下，然后跟住嗰啲喐动嚟嘅啫，就绝对冇话真系怕丑草嗰种收埋嘅。 系因为怕丑草好明显嘅，你一掂佢嘅话，佢哋真系会好快就会缩噶啦嘛，系好少见嘅。即系我记得对上一次见到咧，都系喺好似南丫岛咧，即系一啲嘅山头嗰度系要揾嘅。是好难，因为有时候我同个仔去呢想话解释返佢，即係好得意㗎，爸爸细个嘅时候呢行山成日都会即係掂嗰啲怕丑草。咁佢话咩叫怕丑草啊，好怕丑㗎，你一掂佢哋会缩埋㗎。咁想搵俾佢睇，哇搵咗好耐都搵唔到咁。咁我觉得即係。 爸爸扮个怕丑草俾佢睇。 我其实唔使扮都怕丑㗎，静晒话点样啊。 扮你一个白眼啊。 咁但係真係即係我觉得其实成个概念系正嘅。咁、所以嗱，即係呢个公园啦，我諗而家即係因为都知啊，喺开之前呢好多嘅即係屯门区嘅市民都即係反映啊，话哇好期待啊、因为的确喺区入面嘅一啲嘅即係所谓儿童游乐场嘅设施呢有都好，但係都比较系残旧㗎啦。咁而家有个新嘅即係游乐场啦，一个即係儿童公园咁样俾小朋友去嘅话，咁系一件开心嘅事。咁亦都系啦，再呼吁啦，即係唔单止系屯門嘅，你基本上周圍都係，如果有啲新嘅設施，係起咗嘅話，咁大家一齊有個公德心去點樣樣保存佢咯。 係，因為你咁樣講咧，我突然之間醒起，我最近去過葵芳啊，有一個商場，咁佢就應該裝修完，因為佢本身咧個庭園嗰度就係應該係屬於啲公共空間咁樣嘅。佢又係有一個新嘅遊樂場咧，其中一個我都幾欣賞嘅，佢係叫做親子千秋咁嘅物體啦。咁你幻想咧就同一般啲千秋冇乜分別嘅，不過佢個凳咧就長啲嘅。咁中間咧就係嗰啲即係細個咧曳仔可以企上去玩嗰種，就冇話圍住四周嗰啲兒童座位嘅。然後側邊咧長凳兩邊咧就係兩個有圍住四周嘅嗰啲兒童座位。咁佢個設計概念咧就係俾成人都可以同小朋友一齊打千秋。咁其實係幾好嘅。咁但係咧，我發覺玩 嗰個裝置嘅時候咧，最緊要揾到啲志同道合啦，同埋係要年紀相若嘅小朋友。嗰次我就係帶住一個咧瑞嶺嘅小朋友啦，你都知飛得高會驚㗎啦嘛，喊㗎啦嘛。突然之間咧，有個六歲七歲嘅哥哥走埋嚟話，想同妹妹一齊玩喎、 啊。但佢係要玩得刺激嘅。 係啦，佢要玩得刺激喎、啊。咁但係佢就黏住曬，咁變咗咧就冇計啦。咁你就即係好似吉咗嗰兩個位，咁同阿妹妹玩完先。好啦，我哋俾哥哥玩啊，咁就我哋先离开俾哥哥玩。但係如果作为一个亲子嘅游乐设施呢，我觉得都唔错嘅。 冇错啊，咁啊即係呢一个游乐场啊，我点解有咁深嘅感受呢，係因为即係之前试过嘛，去一啲嘅公园呢，即係唔單止係破壞，有時候連個衛生呢、即係嗰種嘅衛生，你明顯見到唔係小朋友留低嘅，有時候可能係即係一啲嘅成年人啊，年長一啲嘅年青人啊，即係可能喺嗰啲公園你知啊，流連啊，咁啊跟住唔單止係土污啊，甚至乎有時候你有啲不明液體喎，即係咧 嚇，你睇到啲乜嘢？ 唔係即係你我試過一次係點樣呢，真係又係因為你見到咧側邊有好多嗰啲長者啊，咁樣咧就會喺度老友記咧，咁佢哋就喺度即係做唔同嘅即係伸展運動咁樣咧，咁當中咧其中有一個咧，咁真係佢一行過唔知點樣咧，隻手揩到其中斜滑梯附近嘅一塊鐵板， 係 咁咧，佢一摸完之後咧就即刻表示話隻手即係立黐黐啊！咁當然啦，即係佢其實點解會咁講呢，因為就呼籲大家唔好行過去，話嗰度唔知點解好污糟。咁同埋嗰啲公園咧，有啲你真係十年都好似唔見到有啲咩人去負責做清潔，即係有都可能好簡單係掃下垃圾就算嘅， 掃下地下嗰啲樹葉咯。 係啦，就係咁嘅啫。但係你話佢會唔會真係去抹嗰一個嘅設施，就真係唔會咁樣樣。 喂，同埋我最怕咧就係而家少咗好多啦，以前多啲嘅。啲人食完啲香口膠都唔知貪得意定乜嘢咧，黐落去。 所以你見到有時候咧，喺某一啲嘅設施嘅底咧，係一大堆嘅。你會見到嗱，真係去到唔知啲咩，即係大型活動或者啲咩過時過節咧，你先至見到人嚟鏟咯。但平时你好少见到人嚟清理 嘅。中秋之后先会有人咁细心处理嗰啲游乐设施上面嘅嗰啲蜡渍啊，又或者香口胶渍嘅啫嘛。你新年边有人同你铲啫？ 咁啊系，咁所以即系大家记得吓，有呢个功德心啊吓。转头翻嚟我哋继续。 吴嘉伦、吴永熙、乐活玩家。 乌嘉伦咧就讲佢早几日咧去咗全香港第一个嘅共融游乐场，咁喺屯门嗰度咧就同阿仔仔都玩得几开心。咁但系咧呢一个周末我都去咗另一个游乐场，系室内嘅，不过 但系你系自己玩嘅， 自己玩嘅。我有同行嘅朋友，你唔好讲到好似孤独症咁，好惨噶。 唔系，你系自私症啫。你只系顾及自己嘅享乐啊！ 我唔系嘅，如果你有兴趣，我都可以带埋你去嘅。不过今次就今次我就同另一个朋友去，咁事关咧就之前喺佢啲社交平台上面见到佢玩得好开心，咁我就话喂带埋我去玩啦，咁终于咧啱啱嘅星期日就约到佢去玩啦。咁就系喺鲗鱼涌嗰边，咁就要收费嘅，但系周末都几贵，同埋几多小朋友，咁就$85一个钟，我自己觉得有少少肉赤嘅，不过咧个设施咧都几得意，因为我之前就睇咗好多就话有啲弹网乐园嚟到香港，咁虽然咧都叫做流行咗一段时间咧，亦都有啲系做唔住执咗啦，咁所以咧我嗰次咧就点都要去试下啦，咁然后去到咧我觉得比我想象中系好玩啲嘅，因为你当佢都几大噶，我谂。都几千尺咁样啦，如果平时咧，一般我哋接触啲弹网咧，通常咪系去嗰啲唔知咩户外康乐营入边咧， 跟住有一个弹床， 系啦，有一个弹床噶嘛， 就系咁简单， 系咁简单，但系嗰度就唔系嘅，佢好多好多个弹网啦， 我知，即系铺满晒成个即系会场咁滞， 系啦系啦系啦，差唔多可能一望落去都有10个20个嗰种弹床嘅，咁然后咧。 佢就一定要買佢特製嗰啲物嚟玩啦。咁我就嘗試去挑戰佢嗰啲障礙賽。咁佢試關咧，佢有啲就鋪咗，例如好似獨木橋咁樣嘅，獨木橋側邊就有啲海綿池啦。咁你就通過佢，然後咧就跳咗啲板，然後就話你要唔知一跳咧就跳到去。心口咁高嘅嗰啲梯级嗰度，咁我当然唔够胆啦，姐姐老啦做唔到。你知唔知隔篱个细路呢，即係去外国嘅小朋友啦，同埋我睇佢呢应该係有玩开运动嘅，好敏捷嘅，一跳真係跳咗上去，跟住我就唔係吧，我点做到啊。 喂，但係姐姐你都有玩开运动㗎喎。 喂，但係唔係呢种运动㗎嘛。即係我玩，即使我最近去重拾呢个跑步嘅习惯呢，都係耐力啫。同埋心肺啫， 系， 但系 同弹跳咧就冇关系嘅。 佢呢种系敏捷度嚟噶，系、 okay, 做唔到啊。同埋我系好惊。然后咧，佢中间有一个比较大啲嘅弹床嘅，就一般同我哋户外康乐营见到嗰种咧，系差唔多 double size 咁滞啦。咁咧有个我谂可能中，可能都未到中学添啊，小四五嘅小朋友啦，哇！佢上个打关斗，我以为见到体操小公主， 即系凌空嗰只啊嘛， 凌空啊， 即系前空翻后空翻嗰啲啊。 系啊，佢仲喺度同我话：你得唔得啊？一定得嘅，好简单嘅啫。咁样，我话唔系嘛。 你有冇睇到姐姐嘅身形啊？ 点做到啊？冇可能噶、啊，因为我个朋友咧就挑战打空翻就。前空翻落海绵池嘅啫，咁但系咧，我就话喂，真系唔得，我好惊，我惊会断颈，我惊会唔觉意咧冚到个边，因为事关你喺弹床上边咧，唔系咁容易控制噶嘛个方向，咁我就话唔得，我好惊啊，真系唔得啊，咁样，咁我就企咗喺个边度试咗一次先，然后我就真正连埋嗰个弹床。一路跳住咁样做，咁我都系成功咗一次，影到条片咧，我就完啦，我唔敢再做第二次啦，系啦。咁但系喺嗰个大弹床隔篱咧，都有啲细啲嘅弹床嘅，嗰个我就觉得特别啲。佢咧就系、是、个弹床两边咧都系墙嚟噶，咁你一般都好少见噶嘛，通常都系软垫啊、海绵池等你碌出去噶嘛。佢就系两个墙围住一个弹床，佢咧就系俾啲人练一个花式。我嗰日都有幸见到， 系有幸见到啫， 有幸见到，我冇尝试过嘅， 测到嘅啫吓。 系啦，即系尝试唔到，因为我觉得太高难度啦。佢系咧，唔知跳咗几下之后啦，就突然之间成个人瞓低。咁然后呢隻脚一跳起嘅时候呢，佢就用隻脚撑起个墙，好似人哋蜘蛛侠咁样行路啊。然后再落返去用个背脊嚟弹返自己上去跳落个墙度咁样囉。 係。 係啊，虽然我形容都有少少混乱，但呢佢係好奇怪嘅。你直情你幻想就係平时你嗰啲墙呢，如果你个头转咗90度呢，你会觉得佢喺呢个墙上面行緊路嘅。係。係啦，就係、是、一个咁样嘅花式，但係我真係睇完之后犀利。但係唔使教我啦，你做多几下俾我睇可以啦咁样囉。 不过其实即係如果大家以往可能有接触过呢一类啊，即係可能弹床主题啊，又或者咧大型嗰啲嘅弹床嗰啲嘅，即系做体操嗰啲馆咧，都见过，可能佢哋有好多唔同嘅一啲动作咧系进行嘅。的确睇落去嘅感觉咧系有少少似系做体操嘅。咁啊，当然啦，我自己之前咧都曾经去过一啲佢唔系净系弹床嘅主题嘅，即系公园。咁啊，都系要收费嘅。嗱，转头翻嚟讲下啦。讲嘅时候我就去过呢、這、一个即系奥运嗰边嘅，咁亦都有个即系室内。你可以话游乐场啦，转头翻嚟讲。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吴永熙，乐活玩家。 Nicole 咧头先就讲起佢去咗一个即系嗰啲叫咩话弹床咩啊？ 乐园咯， 弹床乐园啊， 系啊，弹床放题馆咯， 即系嗱系啦，即系总之一个即系专系俾你以呢个弹床为主题做运动嘅地方啦，或者对小朋友嚟讲就系放电嘅地方啦， 对家长嚟讲就系、 是、休息嘅地方， 系得到宁静嘅地方啦。 因为其实咧，我对上一次跳一啲即系类近系咁大型。嘅弹床咧，系嗰阵时候我去呢、這、一个即系奥运嗰边咧，咁佢哋都有个即系又系以公园为主题嘅一个收费嘅游乐场啦。 咁喺入面呢就有大型嘅弹床嘅，咁小朋友弹床都有嘅，咁佢小朋友跳嗰啲弹床呢其实都似係头先 Nicole 形容嗰类，即係好大嚿，只不过缩晒咗少少，但佢又唔係即係就咁一个网咁样，即係平时喺外国嗰啲户外跳嗰啲小小个弹床，佢唔係嘅，都係比较大少少，不过佢就未去到成年人嗰个 size。咁当然都系要求啦，就系、是、你要着一啲嘅物上去玩啦、啊。咁咧一个嚟卫生嘅，咁二嚟就系、是你如果即系着普通一对袜嘅话咧，又太跣， 系啊， 我惊有危险。 我就系冇谂过，原来佢对袜咧系咁有功能嘅喎、啊。因为我本身都谂过，哇，你要我特登买多对袜。擺明係咪呃我錢啊咁樣，咁但係你話一定要著，咁我都要買㗎啦。咁、但係呢，因為我去嗰個彈床樂園，佢有一啲類似 U 型版嘅物體啊，佢、就係障礙賽嘅，俾你好似揸住條繩咁樣揈咗過去，然後就跑跑跑跑上個 U 型版咁樣啦。佢係普通透明膠片嚟㗎喎，咁你著普通物一定係線到爬唔到上去㗎嘛。我著咗嗰對物呢，竟然係幾步都爬到上去喎、是真係防線好強嘅，即係同一般如果即係小朋友呢咪有時初學行路都會買啲防線物㗎嘛、底下有啲膠粒㗎嘛、但係我覺得係比嗰個強十倍 嘅，因為其實我都有研究過嗰對物嘅，佢係嗰種嘅物料呢喺嗰個嘅物嘅底下呢係直頭係即係塗咗一層膠啊，咁嗰個嘅防線啊，那個絕嘅能力呢係再高啲添嘅，咁嗰陣時我有問過話呢一種嘅物料咧，你洗得唔得假咁？咁佢又唔使擔心，你就咁洗都得嘅。咁、但係我就有諗過，咁喺坊間即係容唔容易揾到咧？如果要揾到揾到，但係通常都省略呢個麻煩咧，你都係喺即係可能嗰個嘅地方啊，咁就會買咗佢咯。 同埋我突然間諗起咧，即係嗰類即係喺我嗰日接觸嗰啲彈床咧，佢個彈床面都係偏膠多啲嘅、即係如果你喺嗰啲咩户外體育。户外训练中心见到嗰种弹床系通常步跳即成噶嘛， 系啦，但系佢呢一种系再跣啲嘅， 佢系再跣啲嘅，系胶面啲嘅，咁所以嗰个防滑就可能好啲咯。 系啊，咁即系我同我仔之前去奥运嗰个咧，就唔系净系跳弹床嘅，咁跳弹床系其中一个啦。咁的确我嗱，我先讲跳弹床嗰 part， 因为即系作为成年人去玩嗰一个嘅体验咧，其实系几开心嘅，因为你真系嗱以往。通常都系啊，你咧即系当你大到某个年纪，你好少会即系跳跳扎啊，跟住可能咧，好似小朋友咁样样，真系肆无忌惮咁样样做一啲好即系我哋成日都话好 silly 啊，有少少即系啊傻傻地嘅动作咁样样啦。咁但系喺个弹床上面嘅时候咧，你就可以将呢一种嘅包袱就抛开啊，即系甚至乎可能会作出一啲你以往都未必会试嘅一啲嘅动作，就 系 因为讲真， 你做咗啲乜嘢咧？究竟？ 我咪试下，例如话，即系因为其实睇电视都成日见到人做噶嘛，即系例如话，你喺张弹床嗰度跳高，跟住咧一跳起咗之后，跟住跌落去嗰下咧就变一个坐嘅动作，跟住后屘咧又即系用个屁股弹翻自己起身，又再企啊嘛。咁如是者，你又试下坐啊，又试下瞓啊，又试下挨啊，又侧瞓啊，即系好似扮嗰啲咧佛祖唔知点样样摊喺度卧睡嗰啲咁嘅动作咧。即系其实你会做好多嘅古灵精怪嘢，跟住又拍片咁样玩一轮。咁當然我啲動作就一啲都唔正規啦，亂咁嚟啦，咁但係即係如果從一個叫做享受啊，或者你叫做伸展呢，都真係一個幾唔錯嘅活動嚟嘅。 係，同埋因為有啲人講呢彈床呢，你如果跳過都有感覺㗎嘛，唔係咁易控制㗎嘛。 唔易控制㗎。 同埋呢，如果你要不停咁樣跳嚟跳去嘅話呢，其实系都几需要体能嘅，所以而家坊间咧有一啲健身中心咧，佢将个地下划咗一啲细嘅弹床啊，每个弹床好细嘅啫，可能一个人膊头阔多少少咁多嘅啫，然后佢就用嗰个弹床咧嚟做一啲健身嘅动作，可能系上高跳完之后就走去做一下掌上压啦，咁佢就话呢一类型嘅健身咧就会比一般消耗多啲，同埋个节奏感咧系明快啲嘅， 正路都。 係，我完全明白。同埋我唔知咧，我真係覺得頭先我有少少認同阿 Nicole 講啊，即係點解你話喺周圍嗰啲嘅小朋友咧，即係話啊好容易啊，咋你有試下，你見佢哋做一啲動作咧，好似完全冇難度咁咧。係 啊， 喂，我覺得真係隨住年紀越大咧，嗰啲動作嘅難度係會提升。即係嗱，同一 set 動作，但係對年紀大啲嘅人嚟講咧，要做要處理嘅話咧，係難啲嘅。 係難好多，我直情勁驚啊！你知唔知我咪話我打個空翻嘅？我个朋友即系佢做到噶嘛，佢话诶好容易噶咋？ 你朋友几大啊？ 佢都同我咁上下大嘅，但系我谂可能佢就瘦削啲嘅，咁我真系好惊，我就 系 觉得哇得唔得噶？会断噶条颈咁样，因为 我会断噶张弹床，会 嘅。咁我又冇对自己咁有信心， 因为讲要赔，即系我伤嘅事少啊，要赔钱就事大啊嘛。 你冇得玩事大啊嘛，梗系唔系？咁我又冇对自己咁有信心，但系只不过咧系你觉得哇系咪得噶？好似好惊咁，就不停咁同我讲话，你跳高嘅时候咧，你将你个人好似中前咁，你就做到噶啦咁啊！哇，系咪噶？唔系、哦，咁但系个小朋友咧，黐车咁转咧，就不停喺我前面打个空翻跳落去，然后就问姐姐你跳唔跳啊？姐姐你跳唔跳啊？ 你走开啦， 系啦， 你要企喺度，即系好似嗰啲人跳水咁样， 系啊系啊， 你要霸住嗰个跳板，你咪企喺度就迟迟都唔跳，跟住后屘后面一堆人喺度排住队话你跳唔跳噶？ 系啊， 唔跳你行开啦，不如话 就系个小朋友就喺我前面咁样，咁样过一跳咧就即刻打个空翻，然后我最后好啦，试下啦咁样，咁我就先试到啫嘛。如果唔系你望住啲细路。你真的觉得好易的、 啊、喂，但是讲真的，你跳一次之后你不敢跳第二次吗？通常跳完一次之后就觉得、哦、都是不外如是，可以 keep 住玩的嘛。 都是的， 但是我拍了张照片我心满意足 了。是啦，但我都觉得够了。喂，同埋后来有想过、我呢应该是太惊，所以呢我就不停在个弹床边在跳跳跳。咁、但是小朋友呢就是弹床尾一路跳到弹床边最后那一下先翻空翻，咁、就会好啲囉，即是他向前那个力就多啲，因为我就是原地咁样跳。我成日都觉得哇，我原地跳高然后滚向前，咁我个头咪撞落个边度咯。因为我冇咗向前嗰个力啊嘛。咁我后屘有谂过，咁如果有机会，我咪再试下咯。 但系呢个机会我唔会自己争取咯。 系啦，我都唔会嘅。如果乌嘉伦你想嘅话，我咪同你一齐去试下咯。 哦，期待住呢一日啊，慢慢期待先啊。 好啊。 不过嗱，即系讲翻头先，我喺奥运即系玩嗰一个嘅公园啊。咁、其实就佢唔系净系玩弹床嘅，即系佢入边有其他嘢玩嘅，例如佢有啲咩棒球机啊。也有即系篮球机啊、足球机啊，有个游乐场啊，有好多其他唔同形形色色个会场都系好大嘅。 咁系咪一次性收费啊？ 都系一次性收费嘅。诶、我唔知佢可唔可以买嗰啲即系年票或者咩，应该都好似一次过收费嘅。 嗱，呢类型嘅乐园咧，我喺日本就去过，香港我就未试过。日本嗰啲咧，会连埋少少嗰啲电子游戏俾你玩噶，即系佢几层嘅又系，即系有大嘅足球场。 即系你讲电子游戏真系打机嗰种， 真系打机啊！即系好似人哋去入钱机铺嗰种咧。 咁佢又冇得打机嘅，佢都好似系主要系想你真系活动。即系例如话举例，佢当中有一个我觉得几得意嘅设计就系有啲垂滑梯咁样样啊，两层咁样样嘅。咁、当中咧，佢就特登加咗个元素就系咩咧？喺嗰个垂滑梯唔同嘅地方，即系你要擒上擒落噶嘛。 系啊。 咁咧佢就。有一啲嘅即系灯牌啊，咁啲灯牌咧就系、是、有啲数目字定系唔知有啲图案嘅，咁佢就话咩咧？就系话啊，嗰啲动物咧好似系。即係著咗火喎，你而家嘅消防员你要去救火，跟住、你上去灯牌之后你按呢，咁佢就会熄㗎啦，咁就好似救咗火咁样样。咁呢佢喺一开始嘅时候喺唔知可能嗰个嘅即係设施呢，可能喺一个地方你一开始准备开始玩呢个上滑梯嘅时候呢就拍，咁啲灯就全部著晒。跟住你就喺即係睇下几耐啦，其实我都唔知佢有冇 time 住。跟住就系睇你就去唔同嘅地方就救熄嗰啲火咁样。 呢啲要包场先得㗎。 话都唔系㗎，你上到去基本上啲小朋友系亂走咁樣樣， 好似用矮鬥 咁樣樣。但係佢哋亂中又有罪嘅喎、即係好似好知自己嘅位置咁。 呢度係要落嘅，唔可以上。通常都係咁噶嘛，啲小朋友玩遊樂場。 所以其實我覺得即係都佢哋係玩得好開心嘅。咁、而我同我太太咧嗰個嘅體驗就係咩咧？即係都有一個幾唔錯嘅休息。點解咧？因為喺呢一個嘅即係設施側邊咧就有一間餐廳俾你食嘢嘅。 嘅， 哦， 又會望到入面嘅， 哦， 咁你就可以坐喺隔離食嘢，就望住入面等佢自己玩。 咪似而家嗰啲主題樂園咧，都有呢啲餐廳嘅，隔住個玻璃， 係啊， 就睇下入面啲小動物點樣行嚟行去 噶嘛。不過咁嗱，即係因為我哋講咗咁多，都係話啊，你呢一啲咁好玩嘅設施啊，又俾小朋友可以即係有咁多唔同嘅活動咧，都係要收費嘅。咁，嗯，啊，當然即係我唔想即係啊，未來就係話啊，如果小朋友可能佢要去一個叫做比較 decent 啊，一個比較即係叫做靚少少嘅公園啊，或者啲設施度玩咧，係要俾錢要去一啲室內地方玩，你都想佢可能即係 outdoor 啊，可能接觸下陽光啊咁，咁都係翻嗰啲位咯。即係啊，如果出邊有啲唔錯嘅公園嘅話，大家要諗下點樣去好好保養住呢啲嘅公園呢啲設施啦。 係，因為我記得咧，我之前去沖繩啊，沖繩咧嗰個水族館隔離有一個好靚嘅樂園噶嘛。其實咧，我就覺得原來啲小朋友你要去保護個設施都好難，因為你真係一封咧就成個園區就封曬噶啦。我嗰次去咧就直情係有幾個嗰啲攀爬架咧封曬，咁就變咗其他地方又擠迫好多。咁所以如果大家喺屋企附近啊，又或者接觸到一啲靚嘅遊樂設施咧，都記得好好愛惜佢哋啦。 好啦，又系时候汇报一下今个星期我哋嘅即系减肥进度啊！ 唉， 点解叹气呢？ 我就真系有少少惭愧 啊！我唔知系咪俾阿乌嘉伦唔系近阿乌嘉伦你多 啊！我最近咧唔知系咪转天气啊，都好似有少少病病地，所以十二月开头啊吓，而家都十二月五号六号啦 啊！ 我冇跑过步咯 你嗰种系懒虫缠身系嘛？嗱，你话病就唔关我事，一个礼拜有几可见到你啊？系咪先？ 唔系噶，我日日都挂住你噶。 哦，即系挂住我，你呢种系咪叫相思病啊？我想问一下，哎，我唔舒服，我话有相思病咁样样，跟住后屘就，哎呀，我都系唔做运动啦。 我唔系噶，我真系唔知系咪咧，俾乌嘉伦你感染咗，我真系完全冇做过运动。可能因为上个星期咧，我就比较频扑，咁所以周末嘅时候。我都谂住瞓多啲。 等下先讲，因为其实就严格嚟讲，上个礼拜你系争少少达标 啊，系，哦，哎呀，咁我又可以开心啲啦，大声啲咁讲啦， 即系最后尾系顺利完成嘅， 顺利完成嘅，我系85K 多少少咁样完成咗咯。 OK， 咁都达标啦， 达标嘅。咁但系因为我都开始咗呢一个每个月计数嘅计划，都三个月啦， 系时候停。 是时候休息一下，同埋唔系休息系为咗走更远嘅路。 哦， 记住， 离开是为了回来的。 系啦 ，the best is yet to come。OK， 我系谂住咧，趁呢个十二月，我都会跑嘅。 哇，我真系觉得头先回味翻，真系想剪翻出嚟啊，做 promo 溜住我，我都跑咗三个月啦，都系时候休息啊！哇，真系有。真係有耐性，真係有恒心啦！ 你明唔明啊？有時候你要人係揾啲新意先可以有另一個突破噶嘛。咁我開始咗三個月，咁我覺得嗱，80K 我試過，85K 我試過， 你仲有好多嘢未試過。 唔通我下個月走嚟90K 咩？冇新意啦，對唔住你啊，係咪先？大家咁用心， 我又唔介意，我真係想睇，我又 OK， 我都會跑步嘅。不過我諗住咧，今個月就輕鬆啲。事關我有個朋友啦。就跟我讲话，既然你平时跑步做这些长久耐力的运动这么多，不如我俾个新挑战你啊！佢就撩我玩剑球啊， 系 唔知你知唔知？ 知剑球即系其实即系你揸住一嚿嘢，跟住上面有条绳楞住个波嘅， 系啦系啦， 跟住你就即系做唔同嘅花式噶嘛。 系啦，佢揸住嗰个有少少似个锤仔咁样噶嘛，咁佢就本身好中意玩剑球嘅，咁佢就话睇下可唔可以一个月之内练成十个基本嘅花式咁话，咁所以我应该咧。我约咗星期五嘅， 难噶，真系难噶，因为我有其实有玩过噶， 哎呀， 即系我真系有玩過，因为我身边有个朋友咧，我都唔知佢玩剑球，就是、有一次即系咧，约佢出街，跟住喺度等紧嘅时候，叫佢攞剑球出嚟玩。吓，即系好似随意露两手， 系咪俾人影嗰啲隐藏摄影机？所以见到我 friend 都玩剑球，佢咩反应啊？ 咁跟住咧，佢玩，跟住我就先知原来佢系玩剑球，跟住后屘我就 即係試下叫佢教下兩手啦咁樣。我係連最基本嘅動作咧，都係摸好耐，都仲要係未完全掌握得到喎。 係， 即係如果你講一個月唔係話唔得嘅，但係你真係要好頻密咁樣練咯。 係，因為佢講到自己好犀利咁啦，佢就話：，誒，我嗰時上網學嘅，我學壞曬啲手勢，不過唔緊要，我教下你，你好快上手。 但係佢壞手勢，佢教你喎。 係啦。咁我就话哦好啦，既然你咁有信心对我，咁我就试下啦咁样。咁嚟紧我就应该会都练下剑球嘅呢、這个月。 我啊真系得意啊，真系有跑步跑下跑，跑上去玩剑球。 我都会跑步噶， 真系好有新意。 有新意 嘛？好嘢，好嘢， 你咪中意先。 好正，好正。呢一种嘅逻辑同埋关联真系飘忽不定啊，完全掌握唔到啊。 呢、這个逻辑系等同我今日饮咗杯水，所以我今日好靓。 唔 系 咁啊，讲真，其实你呢一个系咪一个月嘅目标啊？即、就、系、是、你个目标就 系 今个月谂住做十个，即系花式嘅，即系剑球花式啊嘛。 系啦，基本剑球花式，我谂住呢一个系今个月十二月嘅大目标啦。 咁我要睇你两日之后你学成点先知你系咪真系会做呢一样嘢，系咪咧？ 我都下定决心噶啦。 OK， 咁好啦，嗱，好就凭你高哥呢一句啊，我哋睇下十二月啊，即系月底嘅时候睇下阿力高嘅剑球 玩成点， 系咪出神入化啦？ 好， 今日时间嚟到呢度啦，拜拜， 拜拜。 乐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听日再见啦。